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今年为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文职人员统一配发制式服装，8月1号起启用穿着。工信部等13部门决定，自2018年7月起至2019年12月底，在全国开展综合整治骚扰电话专项行动。北京市首批积分落户数据核查阶段已结束，即日起，用人单位和申请人可通过登录积分落户在线申报系统，查看申报数据出核结果。国资委7月30号发布了《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实施办法（试行）》，办法对央企负责人因为违规违法经营导致国资流失进行追责作出规范。从市交通委获悉，自北京地铁启动互联网票务服务后，从手机订票发展到手机扫码乘车，后续还将增加人脸识别等新的进出站方式。石家庄市接种过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批号为2016-0705-2百白破疫苗儿童的补助工作正式启动。针对近日媒体报道青岛部分出租车司机与饭店勾结拉客，青岛市政府30号回应，相关部门将立即就报道中提及的问题展开调查，并采取行动进行整治。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同桌的你是老狼1994年演唱校园民谣代表作，由高晓松作词作曲编曲，收录于1995年5月发行的专辑《恋恋风尘》当中。1995年，这首歌曲获得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观众评选最喜欢节目的金奖。在2010年，华语金曲奖30年经典评选于12月12号在广州的影音展揭晓，《同桌的你》入选了30年30歌。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从前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

手牵手的完成，却在背影的时间错过对的人，抓不住幸福时分。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民政部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第六批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包括“一带一路”艺术教育联盟、国家退役军人发展基金工作委员会等30家组织。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发布通知，要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按照国家药监局要求，配合做好涉及含华海药业协沙坦原料药的药品召回工作。北京市发改委发布公告，8月1号起，北京市巡游出租车每运次加收燃油附加费1元。2018年世界集成电路大会将于10月22号到24号在北京亦庄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届时将举办近20场学术会议和包含11大专业特展的博览会。国家能源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能源消费持续回暖，其中全社会用电量3229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4%，增速创6年来新高。2018年国际泳联跳水世界青少年锦标赛在乌克兰基辅圆满落幕，中国队在17个项目中获得14个冠军，成为最大赢家。位于东城区珠市口的世纪天顶批发市场即将完成疏解并关闭，腾退后该地区将升级为天顶218文创园，并计划于11月底正式开园。 是谁在敲打我着？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每个人都有一个名字，但却不止一种叫法，有的是爸妈叫的，有的是朋友叫的，有的是死党叫的，还有的呢只是专门留给某个人叫的。那么你是否知道别人给你的有趣的微信备注名是什么呢？欢迎你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 感觉我是孤傲的蔷薇，让我品尝这滋味，纷乱世间的不了解。昨天太近，明天太远，默默聆听那黑夜，晚风吻尽我也，让我醉倒在池边，等你清楚看见我的美，月光晒干眼泪，那一个人走。

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致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宝来作为大众品牌旗下紧凑级家用轿车的主力车型，在市场中的表现一直是顺风顺水，销量口碑更是居高不下，产品颇受认可。随着全新的换代，2019款宝来将基于大众 MQB 平台打造。众所周知， MQB 平台是大众模块化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技术下放无论是对于产品还是消费者都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作为一款家用轿车，其舒适性表现自然是消费者非常关心的一个方面，理论上讲更换最新平台的它应该会有着不俗的表现。 MQB 平台是大众模块化生产的核心，其灵活的衍生特点和通用化理念都被人们津津乐道，此次宝来也使用了该平台，不得不说这本身就是一个大卖点。作为一款家用轿车，城市路况下的底盘悬架表现对于消费者而言颇为看重，主观感受上全新宝来的悬架非常扎实，底盘显得很整，是传统德系车型的味道，悬架支撑性充足，技术激烈驾驶车厢也不会有太大的晃动，稳定性非常出色。宝来的定位是紧凑级家用轿车，所以并不擅长越野道路行驶，悬架对于较大颠簸的应对会比较吃力。通过分析，悬架行程较短是影响宝来在越野路面表现不佳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后扭力梁非独立悬架，在扭曲颠簸的时候会使车辆晃动较大，进而影响舒适性，实测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2019款一汽大众宝来在实际道路平顺性表现十分出色，令人印象深刻。从测试结果来看，悬架对于越野路段的应对还不够好。综合来看，2019款一汽大众宝来舒适性整体表现是非常出色的。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